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课，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 上天呢，有时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令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伦，显示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莱昂纳多正是如此，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以伦比，他的才智之高可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瓦萨里对达芬奇的溢美之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伟大的传奇人物。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一课当中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生词和短语。 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design， design 设计，做动词。例如，我们设计新款服装， We designed a new style of clothes。 我们可以说设计师 designer， 后面直接加一下 er。 例如，他是一个时尚设计师， He is a fashion designer。 第二个单词 invent， invent 它的名词是 invention， 发明。那么大家要注意，它和 discover、 discovery 这两个单词是有差别的。 discover 代表发现。那么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开玩笑，他说老师很容易就能把这个词记住，因为 discover 强调原来有的东西， invent 强调原来没有的。例如 my father discovered my mother and they invented me， 所以他说这样一下子我就把这两个单词记住了。 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其实记单词呢，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还有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逻辑关系来联想。 嗯，那么大家现在来翻译一句话，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 We have four greatest inventions around the world。 Four greatest inventions around the world， 所以这两个词呢大家可以连起来记，比如说 design， designer， invent， invention。 对，那么发明家周老师您认为应该说什么呢？ 如果根据造词法这个规律的话呢，我想应该是 inventor。 对，后面要用 OR， inventor， 要注意一下拼写。 The next word is sculptor， 雕塑家。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来自于一个单词叫 sculpture， S-C-U-L-P-T-U-R-E， 我们叫雕塑。大家要注意一下，Sculpture 指的是那种雕塑出来的艺术作品， Sculptor 指的是人。另外要注意一个单词叫 statue， S-T-A-T-U-E， 叫雕像。这两个词如果大家在艺术领域比较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例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英文叫 The Statue of Liberty， The Statue of Liberty， Liberty L-I-B-E-R-T-Y， 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Statue， Sculptor， Sculpture。 对，那么下一个单词是 Weapon。 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了关于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的问题。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个武器也是影响我们世界和平的东西，那么 Weapon 要注意，它常跟的一个单词是 Nuclear Weapon， 叫核武器。 Nuclear Weapon， N-U-C-L-E-A-RNuclear weapon， 核武器。那么另外有可能我们要使用到一些生化武器，例如 biochemical weapon， B-I-O 来自于 biological， 生物的， chemical 化学的，那么简称为 biochemical， B-I-O-C-H-E-M-I-C-A-L， biochemical weapon， 生化武器。 The next word is eventually。我们在第二课中学到了一个 finally 代表最后，那么 eventually 表示比它更艰难困苦的获取胜利或者达到自己的目标。 eventually， eventually， 对。 The next word is produce， 叫生产。那么例如我们生产自行车， We produce bicycles。 那么它的名词是 production， 把 e 去掉改成 t-i-o-n，production， produce， production， 对，另外我们谈到电影的制片人，英文叫 producer， 后面直接加上一个 r。例如我们要使用生产商可以用 manufacturer， 例如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代表生产商。 The next word is monastery， monastery 对，代表寺庙或者是修道院。那么大家说一下，在里面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叫修道士， monkM-O-N-K monk monk， 对，那么在中国就是和尚，如果在其他的国家就代表的是修道士。 monk monastery 是这样的。 insect 昆虫，那么是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生物，是一种 a kind of creature 昆虫 insect。 next word is rebuild， 叫重建。这个词是符合构词法的， re 代表重新，例如重播叫 replay， 那么如果说重新 repeat， 还有一个重建叫 reconstruct， R-E-C-O-N-S-T-R-U-C-T reconstruct。 例如我们可以重建自己的家园， We can rebuild our home。 OK， rebuild reconstruct 是这样的。那么例如这个寺庙是被重建了， The monastery was rebuilt， 改成 T 最后结尾过去分词。 The next word is airy， 叫空气，新鲜的。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有一个常用的反义词叫 stuffy， S-T-U-F-F-Y， 代表空气非常不流通的，那么是 airy 的反义词 stuffy， airy stuffy stuffy。 那么周老师，您觉得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是不是有一点点 stuffy？ 空气不流通，不太新鲜，为了达到隔音的效果，所以这里面的装饰比较的封闭。 嗯， The next word is level， 水平或者叫层。例如我们学过一层楼二层楼可以叫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注意，很多国家使用 level one level two 来表示楼层。那么另外我们各位听众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是高级水平了，那么可以说 My level of English is advanced， My level of English is advanced。 那么大家可以问我一下，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呢？ What's your level of English? What's your level of English? Level. Okay, let's come to the next word. 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pedestrian. Pedestrian 叫行人，这个单词是非常重要的。 Pedestrian 代表走在街上的人。那么大家要注意，行人一般走路的地方都应该在人行道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在美国，人行道叫 sidewalk， S-I-D-E-W-A-L-K sidewalk sidewalk。 那么在英国叫 pavement， P-A-V-E-M-E-N-T pavement pavement。 那么大家可以说，很多行人在人行道上走路， A lot of pedestrians are walking on the sidewalks。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同时呢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科学家、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Over 500 years ago, a man designed a flying machine. He also invented a helicopter. This clever man was an Italian, and he was called Leonardo da Vinci. 那么第一个词组是 Over 500 years ago, 大概在500年以前。A man designed a flying machine. 那么一个人 designed 设计出来 a flying machine 飞行器，要注意这个词组表达 flying machine， 那么叫飞行器。 He also invented a helicopter.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 helicopter 叫直升飞机。 This clever man was an Italian.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注意意大利的 或者意大利人读成 Italian， 如果意大利这个国家必须要说成 Italy， I-T-A-L-Y， 这个聪明的人是一个意大利人。This clever man was an Italian. He was called. 那么大家很好奇他的名字 Leonardo da Vinci. 要注意发音 da Vinci， 因为是意大利语。那么这个地方被称作，直接用的固定句型是 be called， 后面接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例如 ，Chairman Mao was called the savior of China. 毛主席被称作中国的救星。 从这一段我们能够了解到，原来直升飞机是达芬奇发明的。In 1480, Leonardo wrote to the ruler of Milan asking for work. He said he was a good painter and sculptor. He also designed bridges. He made weapons too. He even invented machine guns. Eventually, he got a job in Milan as a musician. So,He was really a versatile man.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一个非常有用的词来形容达芬奇 versatile, V-E-R-S-A-T-I-L-E, versatile, 多才多艺的。像周老师刚才提到的，他是这么多的家。那么在1480年 ,in 1480, Leonardo wrote to the ruler of Milan asking for work. 那么很奇怪，在1480年的时候，他需要给米兰的统治者写信，那么请求工作。这个地方很多听众有可能会以为 ruler 是代表尺或者叫尺子，但这个地方代表的是统治者，给某人写信 wrote to somebody， 那么要求伴随状语，在上节课中学过的 asking for work， 要求工作，也可以说 asking for job。He said he was a good painter and a sculptor. 他说了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painter, 画家 sculptor, 雕塑家，在艺术方面非常有建树。He also designed bridges. 他还可以设计桥梁。He made weapons too. 那么他还设计武器。He even invented machine guns. 那么看来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些 machine guns,机关枪都是他发明的。Eventually, he got a job in Milan as a musician. 后来他在米兰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不是他申请的这四份工作，而是一个 musician, 音乐家的职位。非常有意思。 达芬奇呢，他诞生在意大利芬奇镇附近的安吉亚诺村。芬奇镇靠近佛罗伦萨，他的父亲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公证人。他的童年呢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非常的广泛。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呢就学会了弹琵琶。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美称。He was good at everything he tried. We remember him today, however, as an artist. H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artists the world has ever produced.You may have heard of a picture called Mona Lisa. He painted that. While he was in Milan, he painted a special picture. He drew it on the wall of a monastery dining room. Many people say this picture is the greatest one ever painted. It is called The Last Supper. Leonardo worked hard painting his picture. Often he worked all day and never stopped to eat or drink. 那么刚才周老师介绍了这个达芬奇的背景，小的时候唱歌很好，也是一个音乐方面的